学老夫人说话呢。后来他还说见过你的什么哥哥。小姐，您乐了，您知您那哥哥够多可怜呐。 凡是这样问题，快快与我说。枪 掉，为师在身归队，一身难敌人不忘汉语精神。 我的书信可不养了啊。 你还写那封信呢、啊、被我的老夫人看见了，说从今以后息了邪念，如若不然打不死你这个小奴才。 不要骂人呐、 啊、哎，不是我骂你啊，是老夫人骂你。 哎呀，红娘子，你还要替我想个主意才好啊。 哎，我是一点主意也没有。 嘿，小姐的婚事到了。哎呀，怎么人在地下，罪过呀，罪过 啊！书呆子， 小心莫怪，小心莫怪。 哈哈哈哈哈哈！哎，你怎么下来？ 红娘亲。嗯，你家小姐做的一首好事啊。 啊，好事迹念给我听听好吗？ 待我念与你听。 哎，我听着呢。 待日西厢下，迎风忽把开，扶墙花影动，于是伊人来哟。 哦哟、哦哦、这个聪明啊。哎，文绉绉的，我一句也没听懂啊。 红娘亲、嗯、你家小姐骂我那全是假的，你家小姐与我今晚月下在后花园跳墙相会呀。 啊，我家小姐与你今儿晚上在后花园跳墙、啊、你们俩人见面吗？ 是啊。 哎呦，我说小姐你可真坏呀，表面上跟我这么庄庄重重的，骨子里头他们俩人那是怎么回事情呢？小姐爷您跳墙啊？ 啊，是啊。 那您就跳去吧。 哎呀，花园墙高，我跳不过去呀。 啊，高墙您跳不过去？ 跳不过去呀。 哎，狗急跳墙、啊、何况你这人 吐、啊、吐吐吐。哎呀，这个顽皮的丫头她怎么把我比起高来了？还岂有此理。天时尚早，只得耐心等待。真是安得后一功，舍此一轮红。 Thank you.

大约四天下。 你我几位兄妹更甚别心魔。 哎呀，小姐呀， 可兄妹本是夫人花月圆那中人，一年他是生了白，也是相家的人才是你是头啊，不然是色难的天大阴影。生日归国何家若他官司担在那安排大家中家有皆是不念不完带家不念礼物只出门他看不得把他别你就饶死了他 念你将亲还不与我哄了出去 哄出去 啊子玉 你快出去吧 啊小心小心小心哎好端端的一桩美事全被你弄坏了 你呀你真是个混鸡子儿 哎 你就会欺负我见了我们小姐你连个大气儿也不敢出啊你瞧今天是多么好的机会呀你怎么连一点勇气也拿不出来呀、我就没见过你这么笨的蛋 这是哪里失气 老夫人啊老夫人你呀是枉费了心 下面请大家欣赏荀派名剧《杜十娘》。这出戏荀慧生先生首演于1929年，孙玉敏深得老师真传，现在已成为孙玉敏的代表剧目之一。今天的《杜十娘》由孙玉敏的学生、中国京剧院一团的当家花旦许翠和锦州市京剧团国家一级演员王桂荣扮演，孙富由北京京剧院著名演员张永生扮演，李甲由北京京剧院著名演员方志成扮演。 贤弟走着。 就做了官了， 做了官了就有了钱了，到那个时候你要什么样的娇妻美妾没有啊？啊， 人生生的事啊。 李干先，你我虽是同窗学友，

酒肆之中与孙父多吹了几杯，回家吃马将食量你酒喝。 这倒无妨，公子请坐。 师娘请坐。 你身上寒冷了吧，待我与你取件衣服来。 不必了不必了。啊，师娘，食材在酒肆之中，那孙父也曾提到你我二人之事。 孙父他讲些什么？ 是他言道，我此番奉父之命进京可考，不想功名为就引良好计，如今只带师娘一人相携而归，只恐家父不容留你 我。我也晓得我是赤身危险，此番回到家中我要谨小堂前，我也懂得三从四德。倘若弟弟不叫我进门，我们就在外面居住，待等你进京赶考得中之后，我们再一同回家尽孝堂前。纵然不易进差，我也是心甘情愿的。 不是哦，若是爹娘不容留你我，我哪有盘费再去京都？ 那盘费银两，那都是一些小事，只有妾身与你筹划就是。 师娘，你休来取笑吧。 哎呀，公子，你在危难之中，哪过与你取笑？你不信呐？我那宝箱内有的是珠宝，待我与你取来。 慢来慢来，你那小箱之内不过是些簪幻首饰，怎知千金也能够我尽职的盘费呀？ 够与不够，日后你自然明白。好了好了，你不要着急了，快快歇息去吧。 哎呀佩芝，看天色不早，转眼就是明日。哎呀，这明日何时好吧？ 啊，我看你变脸变色，你有什么危难之事讲了出来吧。 啊，师娘，我在危难之中，你要救我一救吗？ 啊，公子，你我既做夫妻，你的事就是我的事，只要对你有意，虽死我也是不辞的。 哎呀，我说不出口来呀。 哎呀呀，你我既做夫妻，有什么危难之事讲了出来，你我夫妻也好商议商议。你有什么讲不出口的？ 哎呀，师娘啊， 待在九寺之中，那孙父依然为我指引明路，他叫我与师娘分开，并慷慨赠银千两，他叫我将师娘与想你卖与他人。 你是卖与不卖？ 事到如今还说什么卖与不卖，他道你是亲偶之女，不解之父，我已将你卖与他，送父我了。 师娘，哎呀，师娘，怎么样了吧？师娘， 师娘你啦， 师弟你 来看，这一千两的银票，好生可爱吧？ 我再来问你，那孙父他几时前来迎娶？ 明日前来接你。啊！我们安息了吧。 我如今已不是你的人了，也难与你同眠，你自己去睡吧。 啊，师娘，想你我乃是恩爱夫妻，明日就要永别，只此一宵，不可辜负。来来来来，我们快快安息了吧。 休得胡唱。 哼，果然是既你无情，我卖成不唱。 十娘啊，杜十娘，你怎么这样的命苦？多少万孙公子，他要买我为妾，是我不肯做那完善之嫔，谁知我选来择去，竟选了这无义的小人。人人都道我是名利双收，是何等的侥幸，谁知我背后的利弊是那人生，指望与他成婚白头相守，谁知他竟贪图一千两纹银，就将自己的妻子也卖与了他人，苦啊！ 杜十娘，你怎么这样的糊涂啊？不想公子不过是为了银钱花尽，他十分的较劲才做出此事来的。我那宝箱内有的是珠宝，价值连城，我若对他一命，他也能舍得卖我吧？都怪我自己不好，待我与他言明就是。大公子你不要着急了，我这宝箱里有的是。 十娘，你就放了我吧。 Thank you. 花的意思，你就嫁了他去吧。 无商榷，我本当投入将中一死，有恐人道我是世俗落水，我这满腹的喊冤谁能知晓？一棒待等明日，我怀抱着宝箱，我站在船头，我痛骂他二人一场，一想想我这胸中的恶气，我就是这个主意，我就是这个主意。 带我去上他家， 我去看看去了。 孙仁兄起来了。 贤弟，孙杨起来了吗？我该带人了， 带我换他进来。 哎，把他换进来。 师娘进来。 还是生冷不 你我不过是露水夫妻，逢场作戏，你何必如此地认真啊？ 是啊，不过是逢场作戏，又何必这样认真？过来问你，那孙父他去藏了无忧？ 那边船头站的就是孙父。 好，你见我的小媳妇去了。 嫁了孙父要什么无忧？还要那小仙儿何用啊？ 我是要带到那边去的。 哦，好好好好，带我去来。哦，仙儿在此。 好，你我一同回他。你不是孙父吗？ 师娘啊，师娘，多日不见，你可是越发的标致了。 孙父， 哎， 都坐，坐。 见面骂上了。 大神，孙父进了，头上戴龙蛇鞭，一唇刀印，貌不惊人，才害了你心如老虎，死鬼你要分明你要把虎小。让着你忘记前途，传承那历史有无功夫，请以后都给你查过清来，一往翠桥。 师娘，你听我跟你说，只因那李干先上京没有盘缠，是我给了他1000两银子，他就把你乖乖的转让给我了。 你那1000两银能治几祸？你不该拆散人家的父亲。 哎呦，听你这话茬儿，这1000两银子你都没放在眼里吗？我问问你，这会儿10两8两你有吗？你拿得出来吗？ 你气我手中无钱吗？ 我倒不是欺负你，你拿出来我瞧瞧啊。 好，一起站定领。 Yeah. 娘骂他。